垂辉映前春啊，能够把自己的人生的留下这种功绩啊，把这个理想实现。而至于到文天祥不止南方不肯休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到在南宋末年啊，文天祥他呢等于是之前他还没有受到重用，南宋末年宰相跑了，这时候谁当宰相啊？老百姓话讲谁死得最快是吧，文天祥站出来，然后呢别人都能跑我不能跑，因为我代表这个朝廷，所以他说不止南方啊不肯休。而龚自珍在清朝啊，很多的时候都是社会时代都没落了，但是他也提到了啊，说我劝天公重抖擞，是吧？所以在这个简单的列举当中，我们就能看出来诗言志的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当中真的是源远流长。 嗯，咱们今儿讲的说是诗言志，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词言情， 是啊，还有曲言趣，哎、曲子就言趣了。 对，如果说诗是言这个志向志气的话，那说这个词是用于这种浅吟低唱表现儿女情长的，那是不是这个词跟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最早的时候还真的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哈。你说开始写词就写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晚唐时候的温庭筠，他就花间词派，你听这名字就能听出来，花间词派啊，他就是哎风花雪月呀、哎，而且这个词呢，它就更是像流行歌曲一样。你看在北宋，柳永写词。那他在茶房酒楼啊，在这种歌女妓女当中，柳永是相当有名啊，相当火的一个词人啊，大家就资助柳永，给他钱，就希望他能帮自己写，写一首火一首，写一首火一首。而柳永去参加科举啊，皇上一看啊，皇上就说，因为柳永第一次科举失败了，说这个啊，且将虚实浮名换得浅吟低唱嘛。哎，皇上说你还考什么科举啊？你考什么功名啊？你就去浅吟低唱吧。这是皇上对他的讽刺啊，就柳永的科举之路、仕途之路就断了。而且他呢很尴尬，然后自我解嘲啊，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奉旨填词柳三变”。啊，就我奉旨我就写这个词，所以可见当时啊，这个诗可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古典音乐啊，或者说殿堂音乐啊，我们可以高雅一些，而这个词呢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音乐一样啊，你要是玩网络流行音乐你就别往那个高雅殿堂里去凑合。但是有人偏不信这个邪，谁呢？苏轼。啊，苏轼就是我一样可以用词的这种形式来表达我人生的志趣和追求。应该说苏轼整个的挽救了词哈，当时呢只是这个小格调哈，或者说小众的这样的一个落寞的一个局面。苏轼的词最典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是吧？那么他写到的这个黄州赤壁，虽然事实证明这也是苏轼的一个乌龙，那并不是赤壁之战的这个所在，但是让我们感觉到他一下体会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既有对历史的感慨，也有自己对人生的志趣追求，也有自己的洒脱，当然了也有一些消极，是吧？这些集中在一起，这是苏轼让后人看到苏轼在当时真的是文坛领袖啊，那在现在那是典型的网红，就他一言就能号召千万，包括你说这个宫里的太监，当然这也是民间的野史哈，说看今儿皇上吃饭吃少了，然后都会知道说今儿没有苏轼的作品传出来，就苏轼的作品一写大家就抄，抄完了就等着去看，是吧？所以苏轼他的一号召呢就改变了这个词只能言情，词也可以言志了，而且有人借这个词还把志言得相当的好。比较有代表性的苏轼咱们说是豪放派，那么继承豪放派到南宋呢，两个人，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陆游。我们不妨来看陆游的一首《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从陆游的这个词里头，典型的一提陆游，还是那八个字，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因此，

上阙如果写的是一个人，就是个体他的自然的心境，在个体的自然心境当中，你觉得岳飞已经与众不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是吧，国家的人，靖康耻，犹未雪。我们知道词上阙表达一种情感，下阙要不然就是延伸，要不然呢就是深化，要不然就是转化，是吧。所以我们说上阙是个体，下阙呢是社会人啊，他想到的又是国家的。臣子恨何时灭，靖康耻是国，对我的国而言，自然而然的就回到我自己的内心，为什么我这么难受，不是我个体的问题，是臣子恨何时灭。如果国家没有振兴，那么我就始终为国担忧，为国担忧之后别人是痛楚，不管是我们说陆游也好，当然不是说陆游不去做哈，没有这个条件啊，辛弃疾啊也是没有这个条件，但岳飞可以啊。岳飞首先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个将军，指挥若定，千军万马在我麾下的这个将军，他才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由这儿我们想岳家军太牛了啊，就是他们大家都往后撤的时候啊，李纲、宗泽、岳飞是这些人撑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啊，哎，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而苦不苦，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敌人哈、啊、怎么样的手撕鬼子哈、啊、而是我生命的快意、幸福，所有的追求全在于这个时候的努力啊。最后我的理想是什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我们说多难啊，进大兵压境哈、啊、金国这么的欺凌宋，是吧，但是岳飞说谁的责任，我的责任，能不能做到，除了说爱国以外，我觉得我们细腻细致的还能读到他的信心，他的坚定，他的舍我其谁的勇气，而最后的朝天阙。那这个真的是我们要这个就我们是在这样的直播间这样的环境当中、嗯、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如果对着名山大川就放声喊出来也是长啸一声。我最终想到的我的朝廷朝天阙嘛、嗯、确实那个宫殿。所以岳飞的这首词太动人了，动人在于字字是血，字字是泪，也字字是爱国的一种坚定。 嗯 啊，一般人真的写不出来。 嗯， 而且他写的和帝王写的还不一样，帝王就是这就是朕的江山，是吧，哎，那么我有一种雄壮豪迈之气。岳飞忙活半天是为了别人，但是我就要一个字，忠，有忠就可、 嗯、 对得起我背上的精忠报国。 但是咱们又说回来，说人各有志， 是的 啊。你看我们今天说这个诗言志、嗯、人的这个志向也是各有不同，那么历代诗歌当中所言的这个志向，其实也应该是有一个它特别清晰的一个分类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要上阵杀敌、嗯、是吧，哎，然后它其实大致分了，那大致我们说最大的那个范围，一个呢是以社稷苍生为念、 嗯、 就惦记着忧其君嘛，是吧，哎，还有一个呢是自身完善为务，如果我没有机会去为国分忧为国担忧，那么我就做好自己就是了啊。那么他们的这种兼济天下啊，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嗯、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看哈、啊、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就社稷苍生、嗯、啊，所谓的叫忧国忧民，惦记着天下人，他也会因为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他所处的时代不同，那他的想法和说法是不同的。 嗯， 所以说我们给我们同学提到的哈、啊、我记得上周我们说到读诗的方法是什么，吟咏，大声的诵读朗诵甚至唱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那么其次呢，如果我们要读深了读进去的话，我想比较的阅读也很重要啊，就同一个内容都是为国为民，是吧，那么我们说三个人物， 嗯， 比如说第一个人物说曹操，那么大家回忆一下曹操哈、啊、抛掉《三国演义》所说的这种奸雄不说吧，曹操首先一点，我们讲他的时代背景，他是身处乱世的。再一个呢，不管他是擅权专权，但他还是有权，身居宰府，身居高位，他得为这个国家负责呀。他不是说光是说我就是实现个人的权利的欲望，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又乱，然后呢，自己心里又着急，那么这个曹操的诗歌，他应该就是以那种郁闷 悲凉为基调啊。那么我们同学的课文当中可以学过一首啊，就是高一的孩子就会学，叫做《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切阔谈烟，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管自己有多痛苦，自己的痛苦表现在哪里？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也是人生苦短，是吧？自己的痛苦如何排解？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跟很多人一样，我也喝酒，但是曹操的痛苦他不是集中在喝酒，他会讲到但为君故，我的难受，我到现在一直沉吟，是因为有你啊，因为你的原因。什么原因呢？月明星稀，他讲到了环境有一些凄凉和凄冷，甚至幽深和幽静，为什么？我在等待着你呀。最后才提到周公吐哺，我们知道周公呢啊，这个一顿饭三吐哺，就三次把食物吐出来，然后席子头三握发，握着头发往外跑，干嘛？来了贤才了，他就思慕贤才嘛。所以拿这里头曹操借这样的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贤才的渴慕和追慕之情。那么这一点你想别人能做到吗？别人肯定做不到，是吧？只有一个将相啊，甚至说一国，曹操虽然没做君啊，实际上也以他为主了，他才能完成这样的志向。那回过头来说，曹操有没有快歌？曹操有啊，在我都说成歌了，实际上就是诗歌嘛，对吧？他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啊，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很多现在去北戴河的人啊，那么还会指着这块石头说，这就是曹操的碣石，是吧？哎，曹操曾经说过，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有快乐啊，他的胸怀也极其宽广。那他为什么不写？因为他肩负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讲说，同样的都是心忧天下，曹操是真正的居庙堂之高，所以他忧他的国也是自然的一种表达。 嗯，您这说的是曹操，刚才您还说这个杜甫，杜甫我们在这几期节目当中一直都在提到这位诗人啊。杜甫是兼济天下，应该说他的这种追求，或者说他的志向，应该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这种追求的过程。 对，我们说杜甫的时候就在说他的忧国忧民嘛，这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不管是他困居长安那个少陵年老，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写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啊，行人弓箭各在腰，是吧？然后他关心军国大事，而他刚刚有小官做了，他就写自京赴奉先，到奉先县去做官嘛，咏怀五百字，名句就是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有人说是酒肉嗅，嗅就是味道，酒肉的味道，朱门传出来，然后路有冻死骨。那么我们说臭呢，可能就是对比更强烈一点啊。那么他对于贫富不均的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质问，而且杜甫还有非常有名的三吏，潼关吏啊，那石壕吏，三吏，还有三别啊，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啊。还有杜甫到了成都，他写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杜甫或者为天下人留下什么印象？说杜甫太可怜了，这个屋子破成那样，又漏雨，南村群童还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但杜甫最后说的是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如果真的有能够让天下人能够快乐的住下来的屋子的话，无炉独破，受冻死一族啊！我前面讲我自己这么痛苦，我赶紧摆脱这个痛苦吧。但杜甫说，如果天下人能过得好，我受冻死了我都认了。那这是杜甫。那么 杜甫最后我们说他死在船上了哈，从四川到这个湖南的船，那么他的绝笔诗还有这个句叫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就是他最后放不下的还是国家的战士。 嗯，那如果相比较杜甫来讲，陆游的这个时代就显得比较的特殊了，而且他的这个理想跟曹操和像杜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曹操是把握天下，然后希望能够统一，希望能够振兴，而杜甫呢是说个人一直是没有得志，然后呢这个国家呢是动乱啊，但是他的这种耻辱的那种感觉可能没有陆游表现得更突出。尤其是陆游他就生在这个淮河边上，那么我们知道南宋和金他的这个国界线就在淮河，而陆游的父亲40多岁就从单位请求提前离职离休了，是吧？然后他家呢应该离休有一大笔退休金，然后家里还有点钱，然后就因为他主战嘛，所以大家就天天聚在他的客厅，就在聊啊跟这个战争有关系的事情。这个曾经有一个作文题叫底色，后来我说底色太适合写陆游了，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大人的这些言谈举止和他家自然的那个地理位置，就给陆游打下了他人生就是盯着北方要抗战要收复失地，打下了这样浓浓的一层底色。他的这个所处的时代，我们简单的去说，就是金瓯残缺，国势衰弱，外患不断。那么陆游他直接的理想就是报仇雪耻，恢复沦丧的国土，解放沦陷的人民。因此呢，陆游的爱国热情包含了勇于救国为国的胆量和决心，热情饱满啊，跃跃欲试。那在这个后人的评价当中，我觉得有一段话说的特别的到位，说爱国的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陆游看到一幅画马，碰到几朵鲜花，听到一声艳丽，就一大雁的叫声啊，喝几杯酒，甚至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而血液沸腾起来，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我觉得这段评价真的是比这个评价李白，很多人一提到评价李白就会想到余光中先生的那首诗，说李白有月亮有酒，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是吧？但是这一段呢，就是陆游首先他的写作他会依赖于一些意象，像我们说鲜花呀酒啊等等，然后呢他的集中表达的题材内容就是他的爱国之志，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常有的表达的手法梦。陆游这个之前说到了，说陆游写了9000多首诗歌，陆游应该是整个诗歌史上写梦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为什么？现实实现不了，只好借梦来实现。那正好今年高考啊，全国二卷考了一首陆游诗的节选，叫做《题最终所作草书卷后》，胸中磊落藏武兵，遇事无路空峥嵘，久违旗鼓比刀槊，是从天落银河清，端溪石池浓作墨，烛光相射飞纵横，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轻。首先一点，你要懂陆游，你就知道陆游的所有的心绪都跟这个报国有关系。当这个今年出的这道题就是两个酒的作用。第一个，他说胸中磊落藏武兵，我的心胸的那种开阔，各种各样的兵器其实就是我对战争，战争就是卫国战争，收复失地的战争，我对这个渴望。遇事无路空峥嵘，在一个胸中藏武兵的人的眼前，你感觉到人生啊白白的度过，遇事无路啊，欲度无舟楫，都是这种心情这种状态。那怎么办呢？酒为旗鼓，人生各种各样的理想不能满足的时候，那我就喝一杯酒吧。喝一杯酒，旗摇旗呐喊，鼓咚咚咚一敲，这就击鼓要进兵了，是吧？酒等于让我的激情洋溢，刺激了我这颗心绪，而笔刀槊，拿我的笔做刀槊，做刀剑， 陆游要写大字了。别人说写字，那就是我的尽情彰显。我们读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吧？觉得不过就是表达一些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感慨。但是对陆游来讲，无论我写什么，我都跟战场有关系。所以我们讲读古人的这个诗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像陆游、杜甫这样的，他让我们感动、有感慨的，就这人真轴啊，真拗啊，哈、嗯！就他无论写什么，他都指向这个方向。哎，他提到了“事从天落银河清”，那么我们说他写这个草书，尤其是草书，信笔挥洒，他的那种潇洒自如，我们能看到好像银河倾倒。李白是看景，看那个庐山瀑布，像这个银河倾倒。陆游呢是说我自己写，那么干嘛写的这么痛快？包括说到了烛光相射，不是烛光社，那就成火灾现场了。不是烛光社，是我自己的这种笔势纵横这么痛快。原来他想的根本不是写字啊，他想的是打仗。如果我要能在战场上多好啊！最后须臾收卷复把酒，我完成了一篇作品，我那种痛快淋漓，我再拿起这杯酒，真的是喝一口啊，把心中的浊气出来，觉得太痛快了。用现在大家熟悉的词，就太爽了、就把心里的这个所有的苦楚就打出来了。而如见万里烟尘轻，最后这一下让我们真的能为之笑也为之哭。就这个诗人最后他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将军、将军指挥若定，率领千军万马能够拿下敌军之后，那种踌躇满志、志得意满的骄傲，陆游的骄傲永远在战场上。 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解释啊，曹操、杜甫、陆游这三个人虽然说都是属于兼济天下的这种情怀、但实际上是大有不同的。 大有不同 啊、当然了，除了像这样的铮铮铁骨、一腔热血的诗人之外啊，其实很多诗人还会带有一点这种意识的风度啊。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再请申毅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有哪些诗人会带有这种风度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小径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结发生个缠阳，十里红妆，却红的衣裳。江湖风卷云归疏狂，这千流沙的伤，本是冰顶裂开，生要拆两旁。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左思也好，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包括李白哈，这样的人就他现实中是不如意的，所以他更多的他去追求我一定要建功立业啊，我从我心中的那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我的这种建功立业我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那么我呢要像段干木一样，我要像鲁仲连一样，我成功之后我就走啊，但是之前前提是我一定要成功。我说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现实实现不了，所以他说我实现了我也走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作诗这里头说到了怜惜要前庭，彼之有浮云啊，就是那么多的宝玉在前庭闪耀，这就代表人世间大家追求的功名利禄，但是呢富贵于我于浮云啊，哎，就我不在意啊。他和我们说陆游杜甫，他会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一点，他不一样，他是说我碰这个东西我要碰一碰，碰完之后我就潇洒的走开，啊，这是一种情怀。 另外您包括像陈子昂有一首诗也是体现这种积极入世的这种内容啊，诗叫做《答洛阳主人》，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世心恨未立，从患此中州，主人亦何问，旅客非有忧，方夜明天子，清宴凤梁愁，再取连城璧，三掷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令随当代子，亲侧且臣服。 我们看陈子昂的这首《答洛阳主人》，因为这不是陈子昂的名诗哈，陈子昂主要是感喻，还有我们上次讲到的《幽州台歌》，但是呢，他这里头体现说，不然拂衣去啊，我也要走啊，归从海上鸥。所以说他的这种入世和出世，陈子昂这个人啊，多少还有一些意气用事，唯其意气用事，所以他最后他都隐居回家了。然后呢，这个武则天的这个侄子还要找当地的县官罗织他的罪名啊，把他构陷入狱，最后在狱中迫害致死。因此你在这个诗人的他的文字当中，你就能够感觉到情绪化的东西特别浓。那么说到情绪化，我想呢，谁的情绪这个丰富也丰富不过李白啊，我们还是应该说说李白。之前我们就说到了，说李白和杜甫有很大的区别啊，包括和一些传统意义的诗人，因为总的来讲这些人还是以儒家的这种思想影响为主的。但是李白呢，他学过剑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聊过，说他要有这种三种做官求仕的办法，一个就是干谒，上人家去请人家给你推荐，还有一种呢是科举，还有一种呢就是剑术。那么能够希望凭剑术去走天下，仗剑走天涯的，在诗人当中真是不常见，但李白是这样的。那么他呢不急着求进报国，那从他坚持不参加科举我们就能看出来，从他藐视功名利禄啊，可以随便的去得罪，那你看他要是进到朝廷，他会让高力士给他脱靴，让这个杨贵妃给他拔斩调羹啊，这当然有一些民间的那个传言在里头，但是李白说到了啊，这个自言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是真的啊，这种事儿只有李白能干出来。包括他在《将进酒》，我们也讲过《将进酒》，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你直接就把这些圣贤给否定了，那么这些精神其实自古以来你串下来，早早的陶渊明叫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先师是谁？是孔子，就儒家的代表祖师爷啊，忧道不忧贫，就是我们只想自己的志向能不能实现啊，不想自己生活贫穷不贫穷。但是陶渊明说什么？太难实现了，我还是好好种我的田吧，这就相当叛逆了。哎，所以我们就说陶渊明是那种自然的代表，自己心境的代表。李白也是一样的，李白说圣贤有什么呀？圣贤你把握住自己的道，你也寂寞呀，只有喝酒才好。李白有没有政治热情？有，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到了晚年永王李璘 啊，他等于是造反了，他叫李白来，李白都看不清政治形势，糊里糊涂的就跟着永王李林跑到他的幕下，而且他还能说为君谈笑敬胡沙，哎，我希望能够为你效力。你要是像李白，你真的是那么潇洒自在的人，他就不会急于刚有一个机会结果还跟错了人啊，结果一直就给流放了嘛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李白他的政治热情是高涨的，但李白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真的人。之前我们也讲过，北京高考考过李白两次啊，而且就是同一诗人考两次都是他一类的诗，就是李白的古风。李白写古体诗，写这种绝句啊、律诗啊，相对而言都写自己自情自性的生活，但只有一组古风啊，借古意来表达今情，才流露出李白的个人情感。在10年就考过李白的古风，其中呢李白就提到了比如风飘大漠寒啊，太寒冷了，这个地方环境太艰难了，包括说到了剑歌行路难。如果李白说做给别人看喝醉了酒写出的诗歌，李白会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说李白真乐观呀，真积极向上啊，实际上我们发现他的转折是非常突然的，前面说行路难，后面就说一定能成功，这一定能成功就是啊，鼓起勇气或者说仗着这个酒气喊出来的啊，真正李白的心情心性在于剑歌行路难，他其实觉得难走。包括13年北京高考考李白的另外一首古风也讲了这个人物，谁呢？鲁仲连。你看这些在现实当中不如意的人往往都会讲鲁仲连，因为鲁仲连呢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而且得到机会之后拒绝君王的赏赐，从这儿呢他们就说我们的人生的追求就是如此，想建功立业，但绝不是贪图功名利禄。那么李白写完了鲁仲连，其中有一句话叫无意淡荡人，拂衣可同调，我也是和鲁仲连一样的人啊，我可以跟鲁仲连一样。那么像这个对于李白来讲，我们就更多的去理解，你说我和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生活一天，其实因为是心目中的，所以你自圆其说就行，甚至我可以说李白是英雄，他是谁的英雄？他真的是他自己的英雄，他完全靠自己的义气来鼓舞自己人生的斗志，不管人生有多么的不如意。 嗯，所以咱们做一个小结啊，不管刚才申怡老师谈到的像左思，还有包括像陈子昂，还有刚刚我们讲到李白，就是这一类文人在追求理想同时，实际上他都有自己那种特立独行的这种自由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他们注意到了自己自身品格的这一种独立。 对，他其实是人格的一种独立。那我们之前说到了比如说晋啊，这个汉和晋的时候，他刚刚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所以他想增加生命的厚度或者说长度，而慢慢的呢到了这个唐宋，就真的确立了自身的品格哈，希望呢道德底线就是我不欺负百姓，尤其是这些做官的人，然后呢进而呢如果你要能够从官场抽身啊，那非常典型的一个陶渊明啊，我们都知道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包括后来李白所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啊，也是一种表达。而且这样的呢我印象特别深哈，我年轻的时候就20多岁参加过一个特级教师的工作室啊，然后后来特级老师啊非常有情怀，在我们工作室结束的时候，工作两年的工作结束，他给每个人送了一首，他不是说我寄予什么样的希望给你哈，给你一个寄语，而是他给每个人抄写了一首非常符合他的特点性格特点的诗歌啊。当时这个语文特级老师给我的一首诗就是高适的《风秋作》，我本渔樵梦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坐立风尘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世间闲散的这么一个闲云野鹤般的人物，我可不愿意给人家做手底下的人，给人家做小吏啊。那么我还不如像陶渊明一样，包括最后说梦想旧山安在哉，未闲君命且迟回，我还有一些人生的理想要实现，所以我还不能 先隐居，乃知梅府喜为尔转意陶潜归去来，还是希望能够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所以说从这个我觉得，那你不能说或者说老师理解了你这个人，觉得你这个人有这个性格特点，所以他送你这首诗。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就这首诗他也影响了我，我也觉得啊，有一些事情自然就好啊，追求自己的该抽身的时候抽身，达到这个不违心。 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这种类似的表达，公司颇多事，衰备书少欢，迎送宾客懒，边翅梨树难，劳而倦声月，并口咽杯盘，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关。 哎，就是这句话我们觉得听得很清楚啊，何以不休关、嗯、既然没什么我留恋的，我还要什么呢？那我们现代人可能说要工资是吧，要地位等等，那过去只要让我心里不快乐，我就可以离开这里、嗯、啊，有守住道德底线啊，我为官我也不欺压老百姓，到我个人人格完善，道德的完善。独善其身的方法呢有所不同，有的人呢是蔑视富贵的啊，像我们说安能摧眉者要视权贵，有洁身自好，还有纵情诗酒的，寄情田园的。这里头呢比较典型的是王维、 嗯、 其实王维他的这个家道哈、啊，他的祖父就是朝廷的这个乐官啊，而且是首席，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中央交响乐团的团长啊，就这么一个角色。而王维呢，琵琶弹得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啊，在当时他一进长安，很多人啊就争着来看王维，这个抄王维写的诗，听王维演奏的这个乐曲。结果王维啊，他经历了一些变故哈、啊，比如说这种官场的争斗，特别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王维就被扣住了，扣在这个安禄山的阵营当中啊，逼他做官，而且呢，在安禄山的登基大典上逼他创作曲子，这些呢又成为后来的唐朝皇帝啊指责王维，甚至把王维扣押入狱啊，要斩了他，因为你就等于是伪官了嘛啊，伪政府做官。后来呢，是王维的弟弟他找到了在安史叛乱王维被扣押期间王维写的那些诗，来证明王维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是多么的不情愿啊！这些诗找出来对王维还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我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讲，我说你看及时的写作文，随时的写个日记多重要啊、嗯、拿出来就能有帮助，这样的话呢放了他，把王维放出来啊，这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也是一连被贬，加上他的妻子去世，王维这么潇洒倜傥的一个人，他还非常专情，在过去都是三妻四妾，他就这么一个妻子，而且去世之后，在王维这个壮年，他的妻子就离世，王维终生不再娶，然后后期呢就是礼佛，所以他的那种好静忘情山水带着他走入一种半宗教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的课本当中学过一首王维的《山居秋暝》，又是熟悉的那种境况，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秋天凉爽安静悠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动静结合，而且明月是松间照，这个月亮它就带有了松影，松枝切碎了月亮，而清泉石上流，你怎么知道石上流呢？一定是周围环境极其安静，你不单能听到泉水潺潺的声音，而且你能听到它往上流往下流它的这种曲折改变。有没有人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啊，在这个诗歌起承转合，在转的部分点出了人的重要性，人是这样的情景啊，又多了一些生气和生机以及活力，而物我和合的感受在人啊，他的出现也出现在诗中，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样的环境使得你不忍离去，就流连其中，而其中的味道在哪里？你可以说静，你也可以说闲，你可以说动静的这种妙物，你可以说人物的和合，总之你投入进去，你才能跟王维一起去感受。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诗歌，比如说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韦应物的 春潮大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啊，包括柳宗元。柳宗元写道：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你觉得这么的高妙，这么的幽静，你都想象不出来，这是柳宗元被贬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写出的诗。一个人呢，投身自然，看到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可能慢慢的也就能解脱解放自己的心。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恰当引用。传统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意义何在？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学生如何更好地将诗词与个人人生体验相结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我们和大家谈到了这个关于诗言志，那么会有研制的方法， 哎，各种各样的。 对，那么这些个研制的方法啊，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当中，申音老师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让大家呢也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准备。未来有可能我们在试卷当中，他会考察到你。 他其实最集中的一个方法哈，因为有没有直言，有直抒胸臆，像我们说到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等等哈，他往往会用反问或者感叹的手法说出来，直接的表达。还有呢，一个是感叹，还有一个直接表达。你像这个唐伯虎，唐伯虎呢，他是叫唐寅嘛，是吧？他是属于科举。那这个进士的第一名啊，结果呢因为科举舞弊案被牵扯出来，那么他就没有了这个进阶的机会，他也不愿意为吏，所以呢唐寅他就直接就跟那个说明文一样，写自己不炼金丹不做禅，不为商贾不耕田，起来就写青山脉，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的志向很简单，我也不是要为国建功立业，我也不是要完善个人的志趣情操，我就把我一天的生活给你唠叨出来啊，我干什么，但是我行得端啊，这个行得正啊，我就靠我自己给人家画山水来挣钱，这也是一种研制的方法。那么比较多的，尤其是符合中国人的这种含蓄特点的，是托物研制啊，这个就是属于寄物言情。有托什么的？从屈原带来的托美人，这个屈原的诗里头，这种香草啊、美人啊是最多的啊。包括我可以举，其实咱们之前就说过，白居易的《琵琶行》。啊，他干嘛要讲这个琵琶女？讲琵琶女年少的时候怎么样的在朝廷风怎么样的在他的月寺啊风光？实际上说的就是白居易在朝廷受到重用，然后呢，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琵琶女怎么样的在现实中的不如意？为什么会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是因为最著名的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写美人就能寄托，因为美人首先，美人代表什么？代表我有才华，我有才能。而美人易老，美人迟暮，也代表我有才华不受重视。 除了美人做寄托之外，包括像以动物做寄托的， 对， 也有。 哎，飞鸟啊，马呀，是最多的。 比如说像胡马大宛明。风铃瘦古城，竹披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哎，那这是杜甫他写到的防兵曹胡马，其中有萧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杜甫什么时期，因为要了解一个诗人能够写到这么多的雄心壮志，而且觉得未来可期，是不是？哎，人生在我的把握之中的，你想这一定是杜甫青年的时候，是吧？后来我记得北京大学它的自主招生考试还专门考了这首啊，这个防兵曹胡马和病马。杜甫还有一首诗叫病马，咱们都不用再给听众朋友念这首诗了，一听这题目就知道病马什么时候 一定是杜甫的这个晚年哈、啊，哎，体弱多病，然后想到这一生啊，这个颠沛流离，那这个就是完全的以动物为寄托。 嗯，人动物肯定还少不了植物吧？ 还少不了植物啊！在提植物的时候，嗯、我们之前就说屈原他容易说香草， 嗯， 屈原的诗里各种各样的香花呀，那为什么自己志趣的高洁呀？啊，我们看到说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包括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者。这就张六龄他提到的，说草木有本心，我自己长得好好的，不用美人折，我也有我自己的美好，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机和活力。那么说的什么？就是朝廷不欣赏我啊，国君不重用我，没关系啊，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嘛。哎、啊，有这样的情怀、 嗯。除了这些常规的我们能够想到的之外，还可以拿一些什么东西来做诗人的这种寄托呢？ 其实很多的哈，一个是这个矿物，连矿物，因为一说矿物就能想到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叫做《石灰吟》。 嗯， 啊，说千锤万击出深山，这是讲矿物的本身。但是我们一说人的品质，我们也想到了千锤万击，就这个人一生要经过多少的磨难，烈火焚烧若等闲。不在乎，最后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再联系到这个作者于谦啊，这个于谦那么在明朝啊，他的名臣啊，是吧？他以此诗来明志，就是说，不管人生我经历了多少的艰苦和艰难，我不怕。最后呢，哎，唯有这个清白留在人间，证明我的坚持，是吧？以器物就外物入诗的就更多了，比如我们举一个小小的这个冰啊，因为冰心就可以代表自己的那种真心、纯净、纯洁。最典型的，王昌龄啊，这个送朋友说到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啊，问我的心迹，那么你就看一看这块冰心，包括鲍照写到直如蛛丝绳，轻如玉壶冰， 嗯， 以冰可见自己的真心。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儿啊，其实今天重点探讨就是三个字：诗言志。 志向追求可大可小。 对、 嗯，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当中的申怡老师是除了诗言志之外，我们还要再讲另外的。 我们该说说情了， 对，诗言情啊、 嗯。 好了，那么也敬请期待我们下一周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节目了。那么再次感谢申怡老师，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荒草枯木，雪纷纷，萧索多少青春，寒夜茫茫一盏残灯。找不尽离别的人，谁前世用尽缘分，今生相遇不能相认。荒烟古城几身，爱后走失人魂，心声阵阵飘渺红尘。我用千年的情深，几世修炼这一生，只为寻回你的人。我过蜀山，渡过爱和恨，却渡不过命中和你的离分。而关于你的回忆，一步一心根，是我还过分的认真。我那三生用来渡红尘，爱上你不问苦海多深，我在轮回里等等你的。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